供养病状以香花以饮食的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士莲一日一夜的求服之，发因众心甚以身酒肉邪淫及妄语啊，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动念大士名。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在长行文中咧亦都讲过噶。咁啊，说明至于呢个无多性，对于呢个大乘经典不能读诵。你即使有呢个善知识、明眼人教你受持读诵啊，亦都全读全忘，多费失。咁啊，而家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啊？咁啊，有呢个多闻性，对呢个读诵大乘经典唔会忘失咧。咁就供养地藏以香花，又供养地藏菩萨以香或者以花嚟供养，即衣服饮食诸玩具啊，或者用衣服供养，或者每日咧最好嘅饮食啊。最洁净的饮食来到供养，咁啊呢个饮食供养啊，咁啊我都要提一提，好多人整嗰啲供菜咧，有啲连味道都冇嘅，嗱好似好多人咧，啊嗰啲豆腐汤啦，或者豆片啦，咁啊佢哋整淋咗咧，咁啊算，亦都冇味道。系咁一块块咁就铺上个碗嘅船，咁啊又作为一味。啊或者咧佢落几条青菜啊，啊佢又冇盐噶嘛，连油都冇啊。总之青青绿绿咧，咁啊排上船，咁啊又好一碗啊。从外表嚟睇咧系非常个好睇啊，但系论味道咧，你就全无味道啊。我哋需要知道，所谓三不就六味咧系有味道噶。就等于话要我哋嘅人可以入得口食落去咧，确实咧味道唔错，你先至可以啊，我哋供佛供菩萨。假如我哋煮好嗰啲菜，自己食到都觉得冇味道嘅，自己都唔中意食嘅，你又点可以要嚟供养菩萨咧？咁岂不成为敷衍塞责，简直全无恭敬心？所以我哋主供菜，尤其是负责主供菜呢个人，在呢个大丛林里边咧，呢、这个大寮有个点座师傅专煮小菜嘅。咁啊，全个大寮咧，佢系一头啊，佢有成香板啊，佢有好大嘅权威。边个人去呢个大寮里边啰啰嗦嗦嘅咧，佢都有权先打你两个香板咧，先至报过客堂。他有很大的权威，他是厨房的一头管理人，所以他呢就多部分就负责煮小菜，包括煮贡菜。为什么我这么熟呢？就因为我一出家去南华寺，第一个节目除了打扫南华寺一圈每日一次之外，我中午还要做这个点座的工作。咁啊，所以我哋呢个做点座嘅人啊，系厨房嘅一头，你管理整个厨房嘅。咁你煮嗰啲贡菜，以及煮嗰啲人客食嘅小菜啊，你一定要有味道。等于话我哋所落嗰啲味道咧，啱啱好，人都中意食嘅，你先做可以供菩萨啊嘛。咁咧，如果真系将佢放落自己个嘴咧，一啲味道都冇嘅，咁我哋点供菩萨咧？所以呢一点咧，亦都系求福之事啊！你要好好做，唔好咧随随便便但求好睇，但全无味道啊！咁啊，点可以供佛咧？咁所以供养菩萨饮食，一定咧要落嗰啲味道咧，落得咧系适中。等于话我哋俾人都可以食嘅，咁先至可以供养菩萨。咁啊，同时咧，你亦都唔好在先啊偷食喎，唔 不要再施啦，咁啊静静地啊试下啦，咁啊亦都系唔公平噶，咁都未曾供佛，点自己私人食啫？所以就放未到嗰阵时咧，大大概概啦，咁啊原则上咧，你会交镬铲呢个人咧，你入得厨房啊，冇理由话咁差嘅放未到，咁啊总之佢总会知得咧，啊几多斤菜啊，几多个豆腐泼啊，咁啊佢就会放几多个豉油盐啊。佢有一種咧，即係心理上咧，知得放幾多嘅，咁所以你就放得好好地，亦都唔好在先咧，先行偷食，咁樣咧恭敬供養諸佛菩薩嘅飲食啊，咁啊先至係叫做求福，等於話咧，我哋住響呢個三寶屋係一個有福報啊。所以话若果冇福啊，你就唔会住响呢个三宝屋。咁啊，既然我哋有福先嚟住响三宝屋，咁我哋就唔好住响三宝屋里边啦。所有嘅行为动作都系损福，应该仲要培植福德啊！希望生生世世都有机会住响三宝屋。咁你想积福呢？我哋举止动念啊！都要照顾大众，照顾呢个道场，唔好啊做出咩破坏呢个道场嘅事，咁样咧你就求福啦。尤其是最紧要咧，唔好成日嘈嘈吵吵啊，扰乱大众嘅道心啊。若是别人喺度做紧诵紧经或者念紧佛啊，你喺度嘈嘈吵吵啊，变成令呢个拜念佛嘅人咧，佢唔得专心啊，咁啊亦系一种损福嘅事啊。所以我就对于供养啊，诸佛菩萨啊，焚香、花、衣服、饮食都要虔诚。咁啊，现在呢个人如果想免咗自己嘅愚痴，得到呢个多闻性啊，读诵一切大乘的经典，不以记忆不忘，那我们自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香花衣服饮食，以供诸玩具，即是自己所心爱的宝贝，那变卖金钱来供养菩萨，即以净水安大事前，以一杯清净的水放在地藏菩萨之前，你一日一夜放咗一日一夜，你在此一日一夜之中咧，你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或者念呢个地藏经，咁啊一三一二咁样供养，一三一二咁样念地藏经，念菩萨圣号，咁啊然后经过一日一夜咧。你可肯切咁啊，求菩萨嘅慈悲加庇，你开智慧，咁然后先就好好地饮咗，就发一用心，慎五身啊！你虽然饮咗所谓菩萨嘅慈悲法水，你仲要守规矩守戒啊，唔好乱嚟啊！如果你饮咗大悲法水、慈悲净水之后啊，你唔守戒咧，仍然系冇效啊！所以话你发一种殷勤恳切之心，你发一种呢个庄重之心，咁啊佢就发殷重心，就慎五身啊！你就好谨慎咁咧，唔好食呢个五种生菜，唔好食呢个韭菜，唔好食呢个葱，唔好食呢个蒜头，总之五种生菜啦。灵言经讲啊，熟食就发任，生食就增加你嘅亲恨啊，都为修道者应当戒。酒肉邪淫合妄语，呢个更加唔使讲啊。其实正常嘅人啊，所谓一个君子之人啊，一个读过呢个孔老夫子儒家嘅书籍嘅人啊，都不应该有这个酒肉邪淫妄语，何况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呢？所以你在饮了这个大悲法水之后， 不要飲酒，不要食肉，不要做呢個男女嘅淫欲之事，更加不要做呢個妄語欺婆。所以三七日內勿殺害，最好咧從今以後都不要做呢個殺身害命之事。再加上你自心重念啊，地藏菩薩嘅聖號，不積於夢中見無邊，國內就變得啊離根矣啦。你若是真能咁樣如法去行事，你就於呢個睡夢之中見到地藏菩薩啦，現呢個無邊身為你灌頂啊，為你受記，咁啊國內變得離根矣啦。等你一覺瞓醒啊，你覺得啦呢個耳根充嚟啦，咁啊一見大藏經就好似明白，一聽到呢個大乘經嘅道理啊，就完全啊瞭解啦。我話以是經教，力以文，即係上文所謂一力以根，即當永記啊！所有大乘嘅經教，一力以根聽過，永遠都唔會忘記啊！我話千萬生中都永不忘。咁啊，完全憑呢一個力量啊，令我哋如是個開悟，能我哋一力以根永不忘咧、啊。各位以是大事不思議啊！呢啲完全都係地藏菩薩個不思神通妙力加倍之寶。佢話能使斯人就獲此位啊，能夠使此一個如法供養地藏菩薩、如法行持嘅人啊，得到呢一種嘅波野智慧，從今以後破盡这个如痴的黑暗啊，所有大乘经典啊，眼见耳闻啊，都永不莫失。个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空虚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违，都无清睡啊。此亦是长寒文讲过的，唯有嚟贫穷所謂無衣食的眾生，以往呢他出生殺業重，所以感覺今生、啊、多病痛的眾生，或者他出生、啊、其他的業障重，或者是妄語，或者是嗔恨，或者中業鬥爭，所以感覺今生家宅都不平安、啊、還有很多個空虛的災難之來，咁啊，眷屬嚟，咁啊，家宅唔安，我啲眷屬當然就分散啦。咁啊，睡夢之中就息不安啊，有時夜晚瞓覺或者白天瞓覺，作呢個夢中夢見嗰啲惡神惡鬼啊，令佢呢個心神不安。佢求者乖違都無清睡啊，咁啊，你想求家宅平安，你想求冇病痛，你想求衣食丰足，你想求无灾无难啊，冇一样嘢能够清心睡意啊，冇一样嘢能够满你嘅心愿。咁啊，而家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免贫穷、免疾病、免咗呢个家宅嘅空虚、免咗睡梦之中咧，冇呢个恶神恶鬼嚟到脑海？咁你就自心瞻礼地藏像啦，你一心一意瞻礼地藏菩萨嘅形象，咁啊像菩萨嘅慈悲加倍之福，咁啊一切恶事都皆消灭啊！等于话你衣食丰足，咁啊长寿无病，家宅平安，眷属咧系聚会。一切的灾障都远离，或一切恶事皆消灭，至梦中都尽不安啊！你睡眠之时，你唔会发一个恶梦，使你得到安宁。个衣食丰饶的神鬼话， 唔单话免咗呢个贫穷，得到呢个衣食丰富，而且咧嗰啲土地神奇对你啊呢、这个家宅咧系扶持，使到你呢个家宅咧系平安。佢玉物山林及渡海啊，毒恶禽兽及恶人和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啊地藏菩萨大士像，对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时诸恶皆消灭。咁啊，此一段经文，我刚才咧亦都曾经咧系讲过嘅。我话玉山林及渡海，假使有一类人，佢或者因为自身，或者因为害人哋嘅生，或者佢送人哋嘅死，或者有一个紧急嘅事情需要即刻出门嘅。咁啊，当然咧，佢哋要经过啊好多嘅山难，又或者咧坐船渡海啊，佢话欲入山林及渡海，个毒恶禽兽及恶人啊，在呢个森林里边，在呢个路程之中，好多呢个恶毒嘅禽兽，同埋好多嗰啲恶毒嘅坏人，咁恶神恶鬼就并恶风啊！好多嗰啲咧，所谓恶鬼神同埋嗰啲恶风啊，好似呢个龙卷风咧，一阵风之内，嗰啲飞机啊，在一两秒之中咧降低一万尺嘅，咁啊，等下坐飞机里边成个人都弹起嘅，有心脏病嘅人咧吓到咧，当时嘅心脏都会停噶。咁啊，最近呢个江门。这个大海之中亦都是一阵龙卷风啊，才三几秒啫，成只船反住就浸死咗几十个人。咁啊，呢啲就叫做系恶风啦。咁啊，一切诸难诸苦恼啊，上文所讲一切嘅恶毒禽兽、恶毒人，以及呢个恶神恶鬼嗰啲恶风啊。都是属于这个灾难，都是令我们苦恼的。那么如果我们想面临这种灾难，面临这种苦恼的怎样可以得呢？你就但当瞻礼及供养啊，地藏菩萨大士像啊，就舍你自己这个清净之财，那么发心呢塑地藏菩萨像，或者画地藏菩萨像嚟到瞻仰顶礼以供供养，譬如是山林大海中啊，应时诸恶皆消灭啊！若能如是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啊，以菩萨嘅慈悲大愿力加庇过所有呢个山林里边或者毒恶禽兽同埋嗰啲恶人、啲恶神、恶鬼咧。都要消灭，在这个渡海之时，所有的那些恶风都会止息啊，和应时诸恶都悉皆消灭啊，拥护这个众那些善神善鬼呢，就会来拥护啊，这个念地藏菩萨供养地藏菩萨啦，呢、这个善心之人，个观音之心听唔说，地藏无尽及不思议啊，八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的如是呢，此就系佛同观音菩萨讲。咁啊，既然地藏菩萨啦，有如是嘅不思神力功德。咁啊，現在你咧，咁啊，自身聽我講啊，地藏菩薩嗰啲功德咧，係無窮無盡，嗰啲神通妙力都係不思議，百千萬劫說不盡。若是我哋即使經過百千萬劫咁樣去講啊，有個地藏菩薩呢個功德，以共利益人天之事啊！ 即使經過八千萬劫都說不完。咁啊，廣宣大事如是力啊！我哋時時咧要讚歎地藏菩薩嘅威德神力。不地藏名字的人若聞，乃至見象瞻禮者，香花衣服飲食供啊，供養八千就受妙樂。我若是我嚟眾生，不管男子女人，佢能夠發心啊，咁啊信佛。他有緣咧聞到地藏菩薩呢個名字，咁然後咧見到地藏菩薩像，就瞻仰地藏菩薩像，頂禮地藏菩薩像，亦都以呢個香花衣帽種種嘅飲食咧供養地藏菩薩，咁就八千生中都受呢個殊勝妙樂。得到衣食豐足，家宅平安，一切嗰啲惡神、惡鬼、惡禽、惡風都唔會侵害呢個念地藏菩薩名，或者讀誦地藏經嗰一位嘅善心子。佢若能以此度回法界啊，不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觀音如當知。普告行沙諸國土啊，咁就説明我哋一個行菩薩道者，唔單話自己發心念地藏菩薩、眾地藏經，亦都以我哋所積德去教人，希望人人都念地藏菩薩名，人人都讀眾受持子嘅地藏經而發修行，咁啊亦都咧將自己一生。念地藏菩薩名，以共讀誦受持地藏經嗰種嘅功德咧，不求自利啊！以此回向法界一切眾生。你既然能夠以自己念地藏菩薩名、誦地藏經嗰種嘅功德啊，回向法界眾生，普遍得益，就説明你嘅心量大啊！咁啊，即是呢只大慈悲，以呢個大慈悲為因啊，咁啊，因為度眾生生起個慈悲心，因為慈悲心生起個菩提心啊，因為菩提心而成佛道，獲不竟就成佛。咁啊，成咗佛之後，唔單係超呢個三界生死啊，亦都超九法界嘅生死。唔單話冇咗呢個三界嘅生死輪迴，咁亦都免咗出世嘅變異生死啊！我話超生死，我話是故觀音如當知的普過行沙諸國土啊！佛觀音菩薩，你應該知道，你應該以呢個地藏菩薩嗰種嘅不思議功德、妙力、神通、智慧、心願，咁啊遍佈。法界众生，使到法界无边国土的众生啊，知得有地藏菩萨，然后清明恭敬礼拜啊，系同等啊，得到菩萨的慈悲加倍的利益，不足类人天品第十三，此经一共系有十三品。咁啊，前個十二品已經係解釋完，此一品咧屬於最後一品啦，就名為咧叫做啊觸類人天品。咁啊，點解佢哋觸類人天品咧？若是話再佛嚟講，咁啊從最初成佛，咁啊直至到最後入滅。佛一全始就全终，开始直至到入灭之前，此一段时间都系分身无量啊，遍于处处，为呢个有缘者化度，使佢得到解脱。但系若是如果都冇缘嘅咧？咁啊，即使佛慈悲，佛都亦都冇法子化度啊！ 所以佛呢有三种事情他做不到的。虽然佛已经成佛了，福慧具足，具足神通智慧妙力，能够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能够不起直念，于十方界现之威仪，但是他所化度者都是这个有缘人。若是无缘的呢，即使佛都不能化度啊。所以当时佛在世，很多弟子呢都不是受佛的化度啊，亦等于说受他那些弟子来教化，那么等于说是个徒孙的一代的，不一定所有佛弟子呢是佛教化的。那么说明佛呢虽然有大神通智慧啊，亦只能度有缘的人，对于这个无缘者呢他亦都无法子化度啊。所以佛呢有三种不能，其中一种呢他只能度这个有缘人，这个无缘的呢他就不能化度。不同时呢，咁佛一期嘅寿命亦系只不过短短几十年，咁除咗佢在生嘅时候啊，化到嗰啲有缘者，咪一方面留低好多嗰啲未曾化度，以及咧佛嘅灭度之后，直至弥勒菩萨未曾出世以前呢一段咁长嘅时间啦。即使佛法存在，但佛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么多的众生，那么现在有哪一个人去化度他呢？所以佛呢真真正正是大慈大悲，所以有这一份他的竹类人天品，就是竹类地藏菩萨，即是护宗地藏菩萨。若在佛世之时，凡是与佛无缘，佛呢未曾化度到他们的，地藏菩萨都要负责化度他们。若是在分裂到之后，那么直至弥勒菩萨未世之前，那么包括现在呢，我们就是生在佛后，咁啊，亦都在未曾弥勒菩萨出世之前啊，即系在弥勒菩萨未出世之前，我哋就出世啦。咁啊，生在佛前佛后啊，所谓无所依止，咁啊，亦都系像地藏菩萨嘅慈悲化度，所以佛呢就足类地藏菩萨，咁啊化度此一类众生。咁啊，在呢个人天之中，咁啊时时都要发慈悲心化度佢哋。咁啊，呢处又有一个问题噶喎。咁啊，点解佛啊唔付诸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去化度嗰啲众生，而单系祝福地藏菩萨呢？因为此经所讲嘅系地藏菩萨嘅功德。咁啊，同时咧，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啊，或者咧，佢与其他佛国土有缘，其他众生咧有缘，所以教化不定，不一定咧在呢个娑婆世界。但系地藏菩萨啦，此经已经讲得好清楚，佢就曾经发愿啦，佢在生生世世以后，都要化尽嗰啲苦恼众生，所以话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要众生道尽，方正菩提。佢既有如是嘅心愿，所以地藏菩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附足于地藏菩萨，我咪要佢教化嗰啲做未来嗰啲苦恼众生。所以因此此一品呢就名为叫做竹类人天品啦。他以时世尊举金色臂，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正而作是言。咁当上文 切完之後，咁細尊咧舉起呢個金色嘅手臂啊，咁啊佛咧全體都係現浮彈金色，所以個手臂亦係叫做金色臂。地鬥摩地藏菩薩摩诃薩地，咁啊佛咧摩地藏菩薩個頭頂啊，一方面係表示安慰啊，咁啊亦都表示咧現在。我將一切的眾生，即是現在的眾生以及未來的眾生附足於你去化度，所以佛呢就先為他摩頂，藉此安慰啊，因為化度眾生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啊，是一件呢很重的責任，所以佛一先咁金色地，嚟到摩地藏菩萨嘅顶，咁啊直表慰问，佢哋而作意义，咁啊佛就讲啦，佢话地藏地藏啊，咁啊重复两次地藏咧，咁啊证明佛咧对我哋啲众生啊，认真系慈悲，佢知道佢自己将要入灭。所以他就将这个度众生的责任啊赋予地藏菩萨，咁啊由于度众生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系一件好艰嘅事，所以佛呢就系重复嗰个地藏，地藏不与之神力不可思议，因为你地藏菩萨啊能够分身千万亿。遍布于行沙世界度众生啊，咁啊呢种属于神力不可思议啦。佢与之慈悲就不可思议，因为你发愿啊，未来多生多劫要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若是地狱未空，你实不成佛啊。你呢种嘅慈悲度众生嘅心愿。当然亦是不可思议啦，佢与之智慧就不可思议啊，因为地藏菩萨能够观机说法，啊属于呢个智慧不可思议啦嘛。佢与之辩才就不可思议啊，咁啊菩萨既有智慧，观机说法，咁啊当说法之时，亦都能够对机说法。以佢呢个种种咁无碍辩才啊，咁啊嚟到咧，佢为众生说法，佢话以之辩才，亦系不可思议。佢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与之不知义，千万劫中都不能得尽啊！咁啊，既然你地藏菩萨。神力、慈悲、智慧、辩才都不可思议啦。咁啊，所以即使十方诸佛啊赞叹你嗰啲不思议事咧，经过千劫万劫都说不能尽啦，就显示地藏菩萨嘅功德难施。嗰個地藏地藏，就既然今日在鋪離天中，於百千萬億不可説不可説，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大會之中，咁啊佛話嗰個地藏啊，地藏啊，重呼地藏菩薩名，咁就表示佛嘅大慈悲，所謂以提嘅面命啊。要地藏菩萨发大心度未来的众生，咁啊就愿你地藏啊要接受噃，所以个重复地藏地藏，你要记住今日，你要谨记我嘅今日咧，在此嘅铺离天中就系说此地藏经之处，亦即是入地藏经嘅佛门，咁啊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一切诸佛菩萨，以共天龙八部，此一个大会之中， 佛话我再现人天，诸众生底未出世界，在火宅中者就付诸于鱼啊！佛话啦，佢话我在今日呢个兔离天呢、这个地藏法会，对住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人天等之前，佢话我在啊！以呢个人天，唔知同其他嘅众生，此一类人天众生，佢未曾出嚟得三界，在呢个三界火宅中焚烧，在呢个三界之中流转啊，六道轮回，受生死者咧，付诸于义啊，将呢个道佢哋嘅责任咧。嚟到付足俾你，要你负起咧，到咁多嘅人天众生咧出嚟三界，免咗呢个火宅之难。佢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佢话令到咧我所付足你咁多嘅人天六道众生咧，使佢哋啊。即使一日一夜咁短嘅时间堕于恶道，都唔可以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端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呢？意思即系话，我要你地藏菩萨发大慈悲心，令到所有未来日后千千万万。无量数目咁多嘅人天众生，乃至包括恶道，佢在啲果集中轮转啊！呢一类嘅众生咧，你要通通咧度脱佢，令所有嘅众生啊，即使最短嘅时间，一日一夜堕恶道受苦，都要冇，何况令佢哋啊？在一个五无间地狱同埋呢个阿鼻大地狱嚟到受苦啊，动不动啊千万亿劫都无有出奇咧，更加唔会有。咁以话度尽一切众生啦，免堕恶道，起码都得生人天，或者生到天堂佛国啦，无晒呢个恶道众生啦，咁就先至。合理呢所谓众生无罪方正菩提啊，地狱未空就誓不成佛的心愿。个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就自性都无定啊。咁就佛呢再同地藏菩萨讲，咁我点解付诸你啊？要教化咁多咁多嘅众生啦，咁啊佛就从地藏菩萨讲，佢话因为难言菩提嘅众生啊，佢嘅智性就无定，佢嘅志向、佢嘅习性咧冇一定噶，咁啊可以讲咧近朱者赤啊，就近墨者就黑，可惜咧我哋啊近到呢个善知识啊系唔多。都是这个恶人多，所以恶习者多，因为亲近那些恶知识，亲近这个邪见者，他对于那些恶的习气，不良的习气就特别多。他说众法善心，虽即他人，即使他发一个善心，但是不用几耐，少少的因缘，他即刻就退心了。啊！但系若遇恶缘，佢就年年增长嘛。啊，咁如果嗰啲善知识教佢相佛，佢一阵间就退心。若是遇到嗰啲恶知识，遇到嗰啲坏人，遇到嗰啲邪师恶友咧，佢就信到十足不得已啊！佢仲年年增长，唔肯舍离。咁啊，从此咧以恶缘而感到呢个恶道受苦。不以事之故啊，就唔分事形，八千亿化道，随其根性，不而道脱之。我话因此啊，个因缘 是我佛自稱啊，佢話我咧，所以就有生之年，咁啊從成佛以來，咁啊直至今日未滅道之前啊，都時時處處分時身形，以種種啊，就百千萬億身啊，現百千萬億種嘅神通慈悲嚟到化度佢哋，所謂隨其身性的而道脱之人，應以何種身得道者？我哋現何種身呢？而道脱佢就説明呢個南蓮菩提洲嘅眾生咧，佢嘅自性無定啊，惡習者多，而且呢個惡業嘅因緣年年增長，所以我就要發一個大慈之心啦，現無量身化度佢哋。不地作不分恩恆，人天眾付足於餘。佢未來之世啊，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一無一塵、一沙一滴，都予以道力擁護善人。渐修无常，不物宁退生。此一段经文咧，就系佛咧觉得自己将要入灭，所以咧就以呢个一切嘅众生啊，到佢哋嘅责任付足于地藏。我话地藏啊，唔甘好恩勤，佢话咧我好恩勤咁，以呢个人天大众，包括做恶众生。嚟到付足於語，由你地藏去化度。所以話，在呢個未來之世，若果有呢個天人，或者咧係善男子、善女人，佢於呢個佛法之中，佢曾經種過少少善根，即使少到如一條毛，或者一粒微塵，或者一粒沙，或者一滴水咁少啊！予以道力嘅擁護是人啊！你地藏咧就以你嗰種咁嘅道心，以你嗰種嘅神通、智慧、慈悲嘅不思道力去擁護呢一個人，令佢啊於佛法中所作少少嘅善根咧，唔單話唔好去啊，你仲要令漸漸增長。乃至到咧成就无上菩提啊，勿令佢失啊，千万咧唔好令佢咧有所退失。不复痴地藏都未来世中，佢若天地若人，随业报应啊，乐在恶趣。咁啊，现在咧。佛又同地藏菩萨讲，佢话嗱，相啊，就系讲如果有种善根者，我就令佢唔好退心，令佢呢个善根咧由少而成多，渐渐咧发大心，成无上道。咁啊，始终咧就系、是、劝告地藏菩萨，对于呢个造恶嘅众生咧，咁就化度佢咧。唔好啊！再增長呢個惡因，免佢墮於呢個惡道，或復至地獄。未來世中，就若天地若人，佢隨意報應啊！不管是天或者是人，咁啊，佢即使有福，佢呢個福報享盡啦，隨佢呢個多生嘅惡業啊，咁啊應該咧。就是要福报罪，再受呢个堕于恶趣之报，佢话落在恶趣啦。佢临堕趣中，咁啊佢将要咧堕落，即系未曾堕落之间，即系佢啲福报享完啦。咁啊跟住冇几耐咧，佢就要咧受呢个恶报，堕于呢个恶趣之中。佢就畫住門手啊，咁啊或者咧開始墮落啦，咁啊墮落到咧去到呢個惡趣呢個門口，即係未曾入到呢個地獄之門。佢話是諸眾生啊，佢話此一類人，等於話佢已經墮落， 或者已经堕落到呢去到这个地狱门口的了。他说此一类将要堕入地狱受苦的众生，他说若能念得一佛一菩萨一句一句大乘经典，他说此一类将要堕于恶道，已经堕到这个恶道门口的众生，能够当时啊，佢发一念嘅善心，念一句佛号，或者念一句地藏菩萨名号，或者观音世至其他菩萨嘅名号，或者念一句，或者一句此地藏大乘经典，或者其他嘅大乘经典，咁啊，当然佢已经发咗呢个善心啦。佢话是诸众生啊。此一类众生，他即使将要堕入这个恶道，他既然能够念一佛名，念一菩萨名，念一句一句大乘经典，他说你地藏都要以这个神力方便救佛，以你地藏菩萨的神通妙力用种种的方便来到救度他，就于是人所言这个无边身，就粉碎地獄，将这个地獄呢粉碎一样，显灵升天的受性妙乐，咁啊令此一类将要堕地獄的众生啦，以一佛或者一菩萨名，或者念一句一嘅大乘经典嘅功德啦，令佢哋从今离开地獄，令佢哋升到呢个天上享福。受这个殊胜妙乐，我讲到这处，时间已到，向下问唱，就付于明日。